哭有什么用？小松鼠的家在大树上的树洞里，半夜刮起大风来了，呼啦啦，呼啦啦，把大树吹倒了，小松鼠的家掉到地上来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小松鼠急得哭了起来。他知道狐狸会偷偷地从树林里钻出来，大灰狼也会一下子跳到他跟前。哎呀，多可怕呀！小松鼠越哭越想了。天亮了，小白兔跑来，看见小松鼠在哭，就问：小松鼠啊，小松鼠，你为什么哭呀？大树倒了，我没家了，没有地方睡觉了，大灰狼和狐狸会来咬我的。小松鼠回答说：不要哭，跟我住在一起吧，我家就在山边那个土洞里。不，我不要土洞，我要睡在大树上。小白兔耸耸肩膀，那怎么办呢？说完就跑了。花喜鹊飞来，看见小松鼠在哭，就问：小松鼠啊，小松鼠，你为什么哭呀？大树倒了，我没有家了，没有地方睡觉了，大灰狼和狐狸会来咬我的。小松鼠回答说：你不要哭，跟我住在一起吧，我家就在小河边大树上。 不，你家没有屋顶，下雨要给淋湿的。 小松鼠说。花喜鹊扑扑翅膀，那怎么办呢？说完就飞走了。两只鸽子飞来，看见小松鼠在哭，就问：小松鼠啊，小松鼠，你为什么哭呀？ 大树倒了，我没家了，没有地方睡觉了，大灰狼和狐狸会来咬我的。 小松鼠回答说： 不要哭，跟我们住在一起吧，我们的家就在村头大树上的鸽棚里。 不，你们家太小，你俩也够挤了，我待不下。 小松鼠说着又哭起来。两只鸽子一齐说： 那怎么办呢？ 说完就飞走了。这时候啄木鸟飞来了，看见小松鼠在哭，就问：小松鼠啊，小松鼠，你为什么哭呀？ 大树倒了，我没家了，没有地方睡觉了，大灰狼和狐狸会来咬我的。 小松鼠回答说： 不要哭，我帮助你重新找一个家。 啄木鸟飞上一棵很高的树，嘟嘟嘟，啄呀啄呀，用嘴在树干上啄了一个小孔，往里面一瞧，树心里有条害虫，就把它衔出来吃了。小松鼠爬在大树上，把小孔咬呀咬呀，咬得大大的，呲溜一下钻进去，睡在里面很舒服，很暖和。小松鼠又有新的家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